最近朝鲜编纂了一部要点解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要点解说具体的记载了朝鲜和世界各国所广泛利用的880多种药品的成分、含量、调制方法和服用量等。这部要点解说的编纂为全国各地的制药厂和治疗预防单位显著提高药品的国产化比重，更快地研发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新药品提供了更好的条件。